是要嚟落實中央聯合聲明噶嘛？ 但你會唔會覺得當時對唔住打岔啊？但你會唔會覺得當時大家始料不及，即係所有嘅香港人，包括 so sorry， 但係泛民議員都係太天真太傻，因為大家其實真係冇諗到呢個共產黨佢嘅龍門原來咁百變嘅，同埋原來佢係咁可以 subject 住佢嘅 interpretation， 佢真係可以今日就再推翻昨日的我，呢啲其實係咪始料不及呢？ 你料及与不及其实都冇乜大分别嘅啫。 会唔会影响你哋咁多年嚟嘅方针处事方法，同埋你哋会唔会譬如提早本土啲，或者提早强硬啲，或者会更加 diversify 咁样呢？ 我觉得大部分嘅香港人呢其实都唔係话接受要去掟汽油弹啊做土制菠萝㗎。咁就但最紧要呢我觉得就係咁。我哋点解今次要反对呢个政策方案呢？因为而家阿爺要我哋啃嘅唔单止係一个假普选，佢直情係要我哋放弃一个判别是非之心，要我哋呢係放低拒绝指鹿为马嘅尊严，係要我哋呢直情自己去认知事实嘅权利都要抌埋，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你的核心价值，就系呢个系创党嘅时候，你哋嗰个资本嚟嘅，呢个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嗱，你要明白，其实公民党咧，或者你好多时你可能忽略咗呢样嘢。但系我哋系来自抗争嘅，嗱，我哋由23条关注组开始嚟噶嘛。23条咧，其实系香港即系近年啊一个分水岭嘅重要嘅。民间社会或者公民社会的觉醒运动嚟嘅，嗰次咧，当然嗰时我系大小公会主席啦，咁当时发梦都未谂过从政噶，咁但系无论当时发梦有冇梦见从政都好，我后来从咗政咧，系由嗰役开始噶嘛，所以大家唔好忘记咧，你追本溯源咧，其实公民党系始于抗争， 系 咁我哋系。有一个咁样嘅渊源啦，咁、所以即系你话我系咪错判咧？咁其实未必系真系，所以我点解头先讲我错判与系正确判断咧？呢、這个未必系一个好適切嘅问题，因为我哋事实上系点样产生嘅咧、已经系说明一切嘅。 因为84年嗰阵时候你冇出声，会唔会觉得自己有少少后悔？阿女王嘅意思就系、是、 嗱，即系唔你 唔系我咁僆仔啊，我就唔关事啦。我嗰阵时候读紧中学咁样， 我得几岁我做唔到嘢啦，杰哥系咪？ 咁你嗰阵时候即系 我人都未出世添嘛， 你成年人嚟噶嘛，系咪？即系中联合声明签嘅时候，你应该知道 我系成年人， 系咯，即系应该要发声噶嘛， 应该冲击啊， 系咯。嗱，会唔会觉得迟咗？ 哦，咁啊，我谂即系好老实讲啦，如果冇23条咧， 系 我谂我今日仍然都日日出入法庭嘅， 系 吓、我根本谂都冇谂过，我系会从政嘅。咁而事实上你话我有冇出声咧？咁啊，梗系冇而家日日去搏麦咁出声啦， 即系冇 vocal 啦。 咁当时当然一班朋友坐埋，梗系会倾啦，因为有啲人已经谂移民啦嘛。咁当然嗰时系有讲呢啲嘢啦，但系就唔系话。即係好似一個公眾人物係去即係影響到民意民情咁樣嚟發聲啦。咁但係你話當時如果出多啲聲係咪好啲呢？咁可能係㗎。可能係㗎。咁但係過咗去就過咗去啦，都追唔返㗎啦。咁而家咪喺自己嘅掌控之中啊！你可以做到乜嘢，咪盡量做咯。 喂，咁所以會唔會係因為咁嘅緣故，又特別喺雨傘運動之後，你哋提出呢個本土角度主流化呢樣嘅咧？ 我覺得點解我要提呢樣嘢咧？就 其實我唔係好明白你講咩嘅， 係我知 解釋下， 所以我咪解釋俾你聽咯。 OK， 首先我頭先講咗啦，本土咧，我嘅意思咧係要回歸呢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回歸80年代嗰陣時，我哋以為有嗰個渣拿嗰種想像啊，即係我哋可以面對一個奉行人民民主專政嘅宗主國咧，我哋都仍然可以保留香港嘅核心價值，仍然可以保留我哋嘅生活方式啊，或者即係直接啲，好似女王咁講，即係當時係咁噶嘛，就話馬照跑，舞照跳咁樣嘅。咁因為咧，其實近年咧，我發覺，你諗下嗱，我係點解去否決 蓮塘香園圍口岸呢個基建呢、 嗯、 因為我哋覺得如果你從香港本位作一個衡工量值，即係我投放一千萬，但有幾多嘢係利益係落咗香港人嘅袋呢，咁、你發覺如果咁樣計出嚟呢是不掂的、哦嗯、所以我們其實是配合內地的規劃的、哦嗯、那你如果用本土的角度來看 香港為本位主義， 那不應該做的、哦、這個工程 是對對， 又或者你說、 高鐵都是啦，是 高鐵都是啦， 即很多其他的基建我們現在見到那些絕大部分其實都在這個 CAT 裡面 的，對，但不止是基建、哦嗯、就算民生，譬如你說雙程證，你講緊呢啲自由行係嘛？或者一日150個配額等等， 嗯、 喂，呢啲都係民生好有關嘅嘢、如果你用香港本土，即係我界定嘅本土啊，嚟到審視咧，喂，你係咪應該有爭取翻一啲審批權啊，或者嗰個雙程證嗰、那個或者自由行嘅數目，係咪我哋應該多啲有權話事啊？咁呢啲都係嘅、哦，咁所以我所講嘅點解叫做香港嘅、即係本位價值主流化呢、其實我諗阿女王一定有留意㗎，即係譬如有一個叫做香港一直有一個政策裏面討論咧，就係叫做性別觀點主流化，就係咩呢，就係、我哋成日覺得香港嗰啲政策咧係缺乏女性角度嘅。舉例，譬如你去聽音樂會、或者睇話劇，中場休息。咁啲男士咧就好快解決咗，咁啊坐翻入去坐定嘅等下半。 啲女仔仲排緊隊。 仲排緊隊。咁咧，如果你有一個性別觀點主流化嘅角度咧，你就會考慮整多幾個次架俾女士咁。咁啫嘛， 但係我有時覺得咁樣咧，即係我咪大概明白你嗰個定義係點嘅，就其實呢個係孖女人咯。 啱啊！ 即係你嗰個所謂嘅本土角度主流化咧，其實。人都知㗎啦，你不嬲都做緊 嘅。唔係，其實呢個唔係嗱 ，substantially 你個 policy 係唔會變㗎喎，即係純粹係你將你現有嘅嘢加咗本土兩個字去 sell 嘅啫喎。 唔係裝下。 唔係，但係呢個時候我又要插多句，唔好意思，結果好慘，即係我哋三個想點啊咁蝦我。唔係，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與其用本土呢個字咧，因為本土呢個字爛咗啦，即係 so sorry to say， 但係佢係俾寄生蟲食咗、騎劫咗。而家呢個字係一講出嚟，我哋就諗到肚脐。即其实你要帮呢个字洗底个工程仲大过你实际上去執行、 觉得你跟风啦， 系啦 ，exactly， 系啦，即 系你会觉得自己 跟风。陈云喺 Facebook 话跟佢口水尾啊嘛， 系咯， 系啦，系咩？ 因为点解咧？即系 你谂下，我哋三个冰雪聪明都要你解咁耐，你谂下一般人牛头角师奶，即系信王之风。 如果我系 Ronnie 嘅讲法就话，屌嗱，你五龟公投又系咁。你搞呢個支持佔領中環就係咁，而家搞 唔係同埋即係你見到 的，你都係跟風 啊！你見到噶，你嗰啲咩文匯報嗰啲即刻傳譯你係港獨噶，係咪先？即係你又 recall 翻阿陳家洛啊嗰篇文啊，又話見朝頭早見唔到個咩國旗啊、五星旗啊，喂呢啲嘢仲唔係港獨咁樣？喂，其實啲人已經係 project 咗咯 ，perception is reality。 嗱，我退一萬步講、 就係咁樣啦， 即係我退一萬步講就係話，我唔講港獨唔港獨啊 ，OK， 我亦都唔講呢個字點樣，但係你嘥咗太多 effort 落去一早已經俾人定性咗嘅字裡面啊，即係與其你咁樣嘥力，你不如講真，你講啲嘢，阿媽係女人，因為我哋實中嘅講真，如果我聽到你呢一個政綱，你推銷我即刻投票，我一定啊 ，OK， 但係你點樣令到呢樣嘢能夠？implement 到啦，即系点样可以实行到、实施到，而大家唔系觉得喂大壮你讲咩啊？即系你喺度讲一啲法律术语或者点样，我系听唔明嘅咁。即系你点样可以，即系我唔想讲一个大陆匪字啊，但系在地实施。 系，唔系我同意嘅，即系几位讲呢样嘢咧，我都系认真要谂下啦。 嗯、 即系因为咧，你无谓用一啲精力咧，系去糾正一個已經係俾人哋抹黑咗嘅， 唔係然之後人哋仲可以話你假貨添啊嘛，因為你冇騙過啊大佬，係咪先 ？OK， 你唔係代理嚟嘅傑哥，你明唔明啊？你係入咗水貨啊而家陰 公，因為我好有印象嘅傑哥，你講兩鑊嘅，第一鑊咧就係 政綱上面加， 就講緊公民黨就政綱裏邊咧要加緊本土元素。咁我覺得已經覺得你跟風㗎啦，即係怯於形勢啊，好大鑊啊！而家冇本土唔得，咁跟住你最近又再講咩角度主流化，

是可以一方面照顾到即是香港人这个即是以香港的本位同埋香港最多人最大利益嚟到出发同埋係做得到嘅，咁当然係好掂啦。而事实上呢我哋而家都已经係要即係刻不容缓㗎啦，逼近眉睫㗎啦。我係真係要諗呢个问题囉。 係呀 我係都几肯定呢喺2016嘅立法会选举呢呢、這个将会係一个重要嘅议题。 主族 咁、所以呢我諗我哋会 夾埋。你哋 get 呢个 point 话时话几快喎、上一次你选举呢即係除咗冇人冲击你哋攞得多票啊民主党衰咗之外呢其实你哋嗰个反赤化呢我哋事后研究你哋係捉到个 point 㗎喎、捉到个市场 喎。啊头先补充一点头先讲台山核电厂。台山核电厂、 哦。好啊。 咁当其时即係陈家洛呢就好似自己俾个封信俾即係689啊叫佢即係即係去呢、這个即係广东嘅时候俾啲压力佢哋係讲过嘅呢样嘢。係啦。 咁我哋继续努力啦吓。 好。咁啊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喇喎。 好 加咗时喇喎已经。 加时。好多谢杰哥。 好多谢几位多谢各位。 希望以后 拜拜。 倾偈啊拜拜。